只怕失去你，我失去你。那天你赴航空没有去送你，我不喜欢别离。今天迫不及待要见你一相聚，缠绵我欢喜。 直到